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冉令的歌声开启全新一天的快乐生活，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鲸鱼。 哎 ，Good morning， 我是郭鹏。 今天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名字就叫做《快乐生活》，也寄托着我们对大家美好的祝愿。 而且我发现歌手，你看啊，人家唱到《快乐生活》的时候，那山路18弯，千回百转的， 最后那个呜， 对，你要给我们来怎么表达快乐？ 我们感觉像鬼叫。 我们快乐就拍手，快乐就 拍手，快乐我们就来看看天气怎么样。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的5点，南疆广播电台的气温是24.3度。今天白天光照强，湿度大，午后天气比较闷热。夜间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雷阵雨，出行请各位来注意继续防范一下哈。另外就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山区和浅山区呢会有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所以大家不要去山区游玩，以免发生危险和其他的一些状况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1度，最小相对湿度是50%。今天夜间也是多云转。大部分地区可能还是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22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5%。 哎呦，今年我觉得这个夏天的这个天气气温一言以蔽之， 对， 昨天的天气预报可以拿到今天用， 上个月的可以拿到这个月用，就天气也没有什么 雷阵雨。 对对，就是另外呢，就是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基本都是差不多的，对不对？ 但我觉得还好，就是没有那种特别高温的，就是炙烤的感觉。 就是因为没有，我那天 所以感觉不是在过夏天是吗？ 那天有人说现在已经好几伏天了，你知道吧？你有感觉到吗？哈， 但皮迪，我对你有点不满。 为什么？ 你没有给我发小红包？ 就是那个什么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吗？ 你居然知道这个梗？ 这个烂梗用了好几年了，好吧？ 你就说发不发吧。 发，一会儿就发哈。 中午我们也给大家发啊，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 好嘞， 第一名是六一，第二名是孙海征，第三名是叫我毕小美，第四名是梦梦，第五名是莹莹。 来关注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第六名太子，第七名是伊萨博摸摸，第八名红桃小 K， 第九名是姚竹林，以及第十名晨晨。来恭喜上的十位朋友啊！ 恭喜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参与到今天的话题互动。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很深沉的话题。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电影作为艺术当中的一大门类，一直为世人津津乐道。而一部好的影片能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精神上的愉悦，还有心灵当中的慰藉，甚至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一部影片能催人奋进，能引人深思，能让人才思泉涌。 哎呀，这还是这个有才的大佐吗？真的是太有文化了。 那今天就来聊一聊，推荐一部至少看过三遍以上的电影都有哪些呢？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些你至少看过三遍以上的电影吧。 哎呀，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大佐呀？真的让人错乱呢。 三了半了，克了你呢？那 who is Joker Fantino？ 你说的是什么呀？ 我说的是 Italiano， 意大利语。 哦， 哎呀，这个，哎，你能想象到一个教导处主任在教父的音乐方面，来跟你说啊，这个世卫班局取荣誉啊，这种话啊。 但是要告诉大家，就是今天呢，这个话题是大佐想的， 是吗？ 为什么呢？因为大佐最近啊，化身为左导，哎呀，给我们早安音乐秀导了一部微电影，待会儿八点钟就要上线了。 啊、哎呀，左导这深意埋得这么深呐、啊！ 那是、 啊， 赶快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再过一个小时大家就可以收到推送了啊。 好的，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推荐一部至少看过三遍以上的电影。 我算数不好，你骗我，推荐了三部，最后最起码看过一部以上的电影。 推荐 一部看过三遍以上的电影， 经常看的电影、那我就先送出我的答案吧，大家猜一猜到底是哪部电影。 啊，我知道了。 你这就知道了， 因为那个歌曲的名字很明显嘛。 歌曲的名字就是电影的名字， 志明与春娇。 在北岸坐，微笑眯眯，爱情莫搁再笑我啊！春娇已经早就无得听，讲出题，其实当中拢无搞错啊！行到淡水海岸，两个人的爱情。甲你相互落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到这冻定，你也免爱我。我甲你相互落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别再伤心，别再我这爱你，你无爱。真正有影寒，风这大，你也真正拢无心肝。啊啊，春娇你若无袂含我伴，这段电影，咱就行到这位船拄煞。啊啊，行到淡水海岸，两个人的爱。已经无人看，已经无人听。啊哈，我 甲你冲突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到这冻定，你也免爱我。我甲你伤好就到这，你对我已经无感觉，莫阁伤心，莫甲我这爱你，你吧。 系列的电影一共有三部，而这首歌曲是在最后一部的时候，作为一个非常浪漫的桥段，就是五月天现场 live 演出的时候，志明拉着春娇一起去现场听的、嗯、啊，这个电影我看过不止三遍，所以其中的任何的一个桥段我都记得很清楚。 那、啊、你为什么会这么喜欢看这个电影？ 因为我觉得它讲述的就是普通人的爱情故事吧，可能就是每个人在感情当中都会遇到的困惑，就是你跟对方的成长不同步，或者说女生就是要比同龄的男生成熟一些。 那每一遍的看起来的这种感觉会跟上一遍一样吗？ 啊、那当然不一样，就是失恋的时候看可能就是痛哭流涕，然后热恋的时候可能就是啊，你看那两个人好傻好好笑，对、这个、你怀着不一样的心境看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这个爱情片相当于就是跟你那个午夜情歌的歌单差不多，是吧？ 对对对， 就是不同的时间拿出来回味总有不一样的感受。 哎，你怎么又 cue 我的歌单？ 我为什么要问静瑜问的这么清楚呢？我是让静瑜给大家各位小耳朵们打个样啊，我们小耳朵们有的人直接回复四个字， 对， 哈利波特。 是这样的，没有回复四个字，回复20个字，比如说大话西游倩女幽魂阿甘正传。 咱这样， 泰坦尼克号音乐之声， 把中间的故事也给我们讲一讲好吧。 你看毕小美跟我们说了、嗯、很难有一部电影比肖申克的救赎更好的诠释梦想与救赎这两个词的关联、 啊、是是是是，对， 电影给予人的心灵洗涤震撼是如此的深刻、 嗯、 对比安迪，我们生活当中看似不能迈过的坎儿又算什么呢？如果你心里能一直拥有梦想，哪怕失败也一定能够获得希望的救赎。 这是毕小美写的吗？ 我觉得你是上豆瓣上抄的吧。 对啊，我这跟毕小美平常的风格不太像啊。 哎，说不定是人家一点点码的，我们两个主持人真是互相破壁就算了，还要破我们小耳朵的壁。 赵雪说弱点啊，第一部反复看的电影，从开始那种心疼男主心疼哥哥，然后呢一步一步， 你再把刚刚那句话跟我说一遍 啊、那是我家的，然后呢他看着他走逐步走入到了新的家庭，融入到了新的家庭，一步步的去成长的过程真的很棒哈。 你再把那个心疼哥哥跟我说。 我还有这个原版的，要不要听一下？ 不要不要不要。深黑猫萨玛说看过，不行，我现在还想笑那个心疼哥哥。 完了，那我再说一遍吧。哎，今天呢，就是我本来准备说的这个《肖申克的救赎》，真的很多人说哈，子琪说《肖申克的救赎》呢，自己看了不下三遍，孩子上初中了，就又带他看了一遍。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跟你说，就是今天这个话题，我还在想，就什么样的电影会让你看三遍？除了像静瑜这种，就是暗夜当中拉出来重新去回顾这个爱情电影的以外，很多时候就是迫不得已。我给你介绍个新片，那你再跟我看一遍吧。 对对，我再陪你看一遍。 对，只能在家里又陪着别人看了一遍那种感觉。 哎。 对，那如果是这个逻辑上来说的话，我觉得所有 在过年期间中央六台放的电影我基本都看过三遍，对吧？因为他也老放嘛哈。 哎，但是国产动画有声黑猫萨玛提到了说哪吒闹海是我最喜欢的，新版的哪吒之魔童降世也特别好。 嗯， 哪吒重生我觉得看起来其实最后对比起来都没有老版的那种悲剧感。 嗯， 看一次哭一次。哎呀，最后我就觉得有一次的时候看到痛仰乐队他们一张专辑就是使用的哪吒来做的这个头像啊， 对， 他觉得我跟他们应该是有共通的这种共鸣。 是，你要说好哭的话 Miss 刘呢提供了一部电影假如爱有天意， 对， 每次我看都每次都要哭。 嗯，但是还有像这种就是动作系列的信仰爱情说我重复看了三遍以上的当然是碟中碟系列啊。 嗯， 那熟悉的 BGM 快来，上次我就把这个唱错了， 就碟中谍吗？ 碟中谍那个我唱对了，我是把那个就是007唱错了。 对， 这个噔噔噔噔噔噔 啊，对啊，终于唱对了。我还在想给我紧张的啊。 Jack Wolf 说星际穿越看过30多遍，尤其在惊叹于这个 Cooper 驾驶飞船看到黑洞太震撼了。这个我跟他，哎呦，今天大家怎么说到都是我的点啊。 嗯， 你说因为那个假期我当时就承担起了就是去北京各个地方给大家来讲讲这黑洞啊天文学之类的知识哈。 嗯， 然后呢我当时把这个片段拿出来自己因为需要去讲解嘛，真的看了还不下30遍。 嗯， 最关键的是你知道大家惊叹的点在哪儿吗？就是诺兰当时就是根据自己物理学家走访了很多大神之后呢，他自己画了一个黑洞出来，所以大家看到了人类第一次穿过黑洞哈。 嗯， 后来前两年真的人类拍到了太空当中的黑洞照片， 有点失望。 不是， 怎么就长这样？ 不是，就跟他想的一模一样，你知道吗？ 不是，因为他那个是立体的，但拍出来那个照片是一个，你知道、 那个是糊的，但是就是说这个长相是跟他想的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我觉得就相当于被大家预测了出来，在电影当中啊。 嗯，但今天呢，我的很多的歌单也被大家预测出来了。 啊， 接下来这首歌。哎，玉猫驾到说了，去电影院看过3遍以上的电影就是《疯狂动物城》Remember Me。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time you hear a sad guitar.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Can be 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Recuérdame. Si en tu mente vivo estoy. Recuérdame. Mis sueños yo te doy.Te llevo en mi corazón y te acompañaré Unidos en nuestra canción, contigo ahí estaré Recuérdame Si sola crees estar Recuérdame Y mi cantar te irá abrazar Aún en la distancia nunca vayas a olvidarQue yo contigo siempre voy Recuérdame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Remember meWill soon be gone. Remember me and let the love we have live on. And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So 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Remember me. 和主题曲对不上系列老眼昏花系列之一。 哎呀 ，Remember me 啊！ 原谅一下，我这错乱的脑袋瓜起太早了啊！刚刚说错了，这个《疯狂动物城》系列的应该是来自 Shakira 的 Try Everything，而我们听到的 Remember me 是《寻梦环游记》。 但这两部你应该都看了三遍， 都看了三遍以上。对，我们今天说到了三遍，但有些朋友跟我们分过来的答案是我看了 N 遍。傅盈飞说《夏洛特烦恼》我看了 N 遍，遇到这辈子最喜欢的人看的第一部电影，因为一次就好看，然后看了一次，失恋看了一次，结婚看了一次，带闺蜜又看了一次，学会了爱要珍惜，不能作呀。 哎，我发现是这个逻辑是挺不一样的。我年轻的时候也，你知道我年轻时候最爱看的电影类型就是爱情片，但是呢，后来我现在呢，基本就是喜欢看那种叫什么剧情片、 逻辑推理 啊，对， 烧脑 烧脑片啊，就是这个类型的，或者是大家就是比较喜欢看 IMDB 当中那种什么百部、百大电影啊之类的，就会挑几部自己喜欢看的片来回去琢磨一下哈。 是伊斯达摸摸说《天下无贼》这部电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多看过哈，我看过很多遍。最后刘若英跪在布达拉广场前的一幕，让人感觉心情无比的纯净。还有呢，就是周星驰在《大话西游》演的这个角色，哎呦，觉得太经典了。以及好莱坞的《变形金刚》系列，这两天呢，我还在重看《唐人街探案》，这都是我冲刷了很多遍的电影。 完了，我发现大家看说到电影，我基本都看了三遍以上啊，像《繁星落沧海》说了两部，《这个杀手不太冷》，还有就是《海上钢琴师》。这基本都是来回重新刷的电影，尤其《海上钢琴师》，当时因为很喜欢爵士乐嘛，然后就一直在看它当中上面一些爵士乐的那种弹奏的演绎，直到前两天看到一个 UP 主还在跟别人争辩说那段到底是不是他实拍的，我说当然不是实拍的，电影想啥呢，就是变成两个手变成四个手连弹那一段，你知道吧？ 但是你知道，就是电影这种艺术形式虽然有艺术化的创作，但是对于我们现实来讲是有很强的鼓舞和励志的作用的。 对， 比如像理想说《憨豆先生》系列，遇到英语老师，当时为了让我们热爱英语，晚自习的时候给我们循环播放憨豆先生。 憨豆先生那个英语他也基本不用说英语吧， 就是电影里面吧，也不至于他一个人。 我知道，因为我小的时候看、 人家也是有台词的。 对，就是他一集一集那个，尤其他自己独角戏那个，他根本不用说话呀。 对，还有磊提到说《当幸福来敲门》，今天很多人也提到这部电影了。他说遇到难事的时候我就会看，也已经记不清看了多少遍了。 当幸福来敲门的感觉就是跟我最近做那个就是朝思暮想听奥运差不多，就是一碗大鸡汤。每次，但是确实很有用啊！每次看到的时候，觉得生活应该来说，我们要克服每一样的困难，继续往前走哈。 是，今天早上音乐秀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推荐一部你至少看过三遍以上的电影。鉴于今天我这个脑袋瓜不好使啊，所以我决定接下来把刚刚说错的这部电影的主题曲送给 大 家。大 家可以这样，大家把五分钟之前那句话直接平移到现在就 OK 了，是不是、啊？《 疯狂动物城》的 主题曲 《Try Everything》。 I messed up tonight. I lost another fight. I still mess up, but I'll just start again. I keep falling down. I keep on hitting the ground. But I always get up now to see what's next. Birds don't just fly, they fall down.Until I reach the end, and then I'll start again. No try everything. Try everything. 还是他唱的好听。 动物城，哎，这次说对了啊！ 对， 今天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欢迎大家继续来给我们推荐一部你至少看过三遍以上的电影。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部新的电影，已经定档在9月10号了，这就是梦境悬疑电影《梦境人生》。 本片呢是由王琳以及王佳佳来领衔主演的，影片呢讲述的是梦瑜伽大师生命垂危之际呢，女儿为了唤醒父亲，踏上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探梦之旅，同时兼顾了类型片的爽感以及艺术片的质感。妈呀，这么厉害吗？ 是不是听完就很想去看一下了？ 听完有点错乱，有点像你每次那个早餐之后加的那么多定冠词，你知道吗？ 就是特别丰富啊。但目前发布的这些物料来看，整体的质量还不错啊，可以期待一下9月10号的《梦境人生》。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孙燕姿《梦不落》。 生命而飞行，歌颂着大地，多自由的声音，穿装大钢管又怎样？向方不会停。淋过一场大雨，撞过铜墙铁壁，撑住对我没有关系。燕鸟排整齐，为了生命而飞行，歌颂着大地，多自由的声音，闯一闯，再疯狂又怎样？向远方不会停，让我们翻个波浪前进，翻出痛快心情，梦想梦想一直延续。阳光又升起，音符替代你骄傲的频率，与你的默契就像一个奇迹，带着梦继续不落的飞行。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早安，启程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行进方式， 就是元气。 各位早安，我是郭宝。 早上好，各位，我是金鱼。 就是速度。 哎，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就是流行。 介绍一位暌违已久但终于归来的歌手， 就是炸醒你。 东北话来了， 咋能整明白呀？ 活力四射，欢乐多变， 上班路上精彩无限。早安音乐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我们的早餐分享人青鸟要教大家制作高钙早餐系列烤牛奶。如何在家里利用烤箱轻松地做出烤牛奶呢？这一期早餐一定要 mark 下来，赶快发送一下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获取详细的文字制作步骤还有图片的一个示例了。青鸟非常细心地把每一步都帮我们拍下来了。首先呢，我们准备两个蛋黄，还有一些糖粉、玉米淀粉、牛奶以及一些蔓越莓干。当然如果你比较喜欢吃葡萄干或者其他口味的，也可以提前准备好。首先呢，我们将蔓越莓干之外的这些材料混合起来，上锅小火不停地搅拌到粘稠的状态，不注意的时候就可以加入这个蔓越莓干了，放入冰箱冷藏起来，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脱模切块的工作了。再刷上蛋黄液，放到烤箱当中200度烤上20分钟就可以了。注意小火要不停地去搅拌，以免糊锅。还可以加上你喜欢的各种果干，这样的一份甜甜蜜蜜又高钙营养的烤牛奶就已经做好了。你学会了吗？当然早上饿的时候啊，别说烤牛奶，真的是看到什么我就想吃什么。今天我们的音乐早餐送给大家来自林宥嘉的看见什么吃什么，上班路上一定要记得吃早餐。 穿裙子的男生，举哑铃的女生，中间的众生我都不用抬手直接闪团，劲爆的肉身和贫血的灵魂，贯彻博爱精神，打开世界无所不能。 Hey boys 挑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吃坏好过没吃过， Everybody 认什么，前面那个好香哦。吃最苦的唐僧，吃最毒的懒人，不吃不可能，觉得他们会很什么样粉。 Oh oh oh oh yeah， 饮食要均衡，我爱素也爱荤，一碗大筋好歹不分。 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 等什么，吃坏好过没吃过， Hey 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爱什么，等什么？这反正也要吃，不管人都像猪那样挤压，打开世界不放过耶、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吃坏好过没吃过？ Everybody 认什么？前面那个好香哦。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吃饱就不寂寞。Hey 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爱什么？小孩难骗我，看见什么是什么， Hey girl 等什么，你敢吃什么，你就超越什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音乐秀，这里是看见什么吃什么，送上音乐早餐的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听到这么长的名字然后就想到这首歌曲绝对不能放在早安快跑，只能放在这个环节的郭鹏啊。 无名8059说听了这个歌更饿了，我觉得来头活牛我都能吃得下去了。 看见什么 吃什么，不至于不至于 啊。 是这个早餐呢，但是倒是需要吃的，也不能看见什么吃什么，还得吃得好，还得吃得饱，对不对哈？ 嗯，那你今天吃什么了？ 我准备 把还没来得及， 我准备把小妖说的那个叫什么手抓饼，手抓 cake。传播来一遍哈。 我们今天需要的是精神食粮啊，让大家来跟我们推荐一部至少看过三遍以上的电影。 嗯， 哇，现在大家发过来的这些影片片单，我觉得我记都有点来不及了。包括还有很多给我们安利的，比如说像太子提到了古天乐的《扑克王》，这个我是真的没看过、 这个我看过。 对，他说我看了三遍，讲的是一个玩乐的公子哥在输掉了家产之后，又通过一步一步的努力重新赢回家产的故事。 嗯， 还有就是《绿皮书》，里面不仅有轻松幽默的镜头，也有引人深思的问题。 嗯，是。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呢，这个飘摇的云呢说，能让人回忆起美好童年的龙猫，通过自己的努力拯救父母，白龙的千与千寻，还有被巫术变成老太婆的苏菲进入的哈尔的移动城堡等等等等，宫崎骏的动画片每基本呢我都看过三遍以上啊。 嗯，还有很多朋友问说怎么没有人提到阿甘正传呢，太多人了。赵雪说我第一次看到阿甘正传不知道是哪本书推荐的，我就去看了，那会儿还在上高中，没有想到这个电影时间那么长。 嗯， 我从上半夜一直看到了下半夜。说实话，我当时第一次看阿甘正传的时候跟他感受一样，就觉得好晦涩难懂啊，就不明白为什么。 啊， 对，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因为年纪比较小， 对， 我就不太理解说这部电影为什么评分这么高，大家都说这么好看。 对， 那后面长大了以后上了大学，又惦记这部电影，又重新看了一遍，慢慢的也就看懂了。 嗯， 也知道了阿甘的珍贵。 哎，我发现正好咱们俩的经历相反。哎，就是刚才说到的《肖申克的救赎》，这正好是1995年的两部好片嘛。 嗯， 《肖申克的救赎》基本是我上大学之后大家就才很多人打很高的评分，但是初中到高中的时候呢，很多人就开始看《阿甘正传》，觉得里面很闹腾， 嗯， 很有意思，就是场景很多。但阿甘其实是一部，如果你看了好多次，你说的非常对，就是每一部每一次都能看到其中不同的巧思。 嗯， 一开始你可能就是惦记这男女主人公那种感情线嘛。 嗯， 后面你就会发现其中的还原历史还原度实在是太高了。 哎，没错。嗯，但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只惦记那个台词， 嗯， 就是 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我就在想说 什么时候出，是 不是不是，我在想说这个台词有点问题，就是你既然已经知道它是 a box of chocolate， 嗯， 那就是那你当然知道它里面肯定是 chocolate 呀。 对，然后呢， 那它下一句就是说 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 next。 嗯， 你永远不知道你下面拿到的是什么，那不应该就是巧克力吗？ 这就是那个薛定谔的巧克力，你不知道里面是不是巧克力，也不知道拿的是哪块。 那他都说了，就是一块一盒子的巧克力啊！ 杠精，你要再这么说的话，我可继续把那个太阳还会绕拿出来了啊！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送上一首歌，来猜一猜这是哪部电影的主题曲？ 好， 我也看过三遍以上啊。 Come on. 发现了，今天就是我们的 BGM 之夜啊，不是之晨。 今天早上放了很多电影的原声， 好听好听。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推荐一部你至少看过三遍以上的电影。 刚才这部你看过三部以上吗？ 那当然了。重庆森林啊， 对， 就是我对王家卫的电影风格第一次有印象，就是从这部电影当中。就你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但好像又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 对，但是王家卫的电影我觉得就是真的看过很多部，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应该还是花样年华吧。 哎，我比较喜欢蓝莓之夜 啊，蓝莓之夜我也喜欢。对，但是花样年华当中就是那一句嘛，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跟不跟我走。 哦，对对对对对。但蓝莓之夜里面也有就很多经典台词。好了，我们改天再重新看一集啊。重新看一集来说说你到现在还记得的经典台词。今天我们就只推荐电影， 好， 来跟我们说说你是在什么时候看的。 嗯， 比如刚刚有朋友说一部电影陪伴着他从热恋期到分手再到重新结婚，然后又到生了宝宝等等等等，每一次人生不同节点看的时候感受都不一样。就他提到的是夏洛特烦恼嘛，就告诉自己要珍惜当下，不要等到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 对，佳木香过来跟你说话了啊，他说：“哎呀，静瑜，你给我急的呀，我必要跟你科普一下了。国外的巧克力糖当中呢，夹心儿是每一颗你都不知道什么样的， 哦、 所以他说的不是巧克力，说的是巧克力糖里面是什么夹心儿。” 那就是他没说清楚， 跟我没关系。你这人，哎呀，你这客户好难伺候啊，怎么办啊？ 哎呀，我的锅，我的锅啊！就你要理解一下，我就当时年纪还小， 对对对对。 然后呢，我在就是你知道刚开始学了英语，顺便觉得哎这句话我认识，哎他语法有点问题。 而且你可能恰恰是因为这样一个疑惑，让你又看了好几遍这部电影，对不对？ 那倒也不是，只是觉得这个电影真的还蛮棒的。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吧，你看过三部以上的电影都是什么？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也别忘了告诉我们你为什么看了三遍以上，这个电影带给你什么样的启示呢？都可以来告诉我们，赶快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居然之家过22周年生日要搞大事情了，你不会不知道吧？ 都有什么活动啊？ 听好了，8月7日至8月22日来居然之家，一元可购买2888元优惠券包，全场购物明码实价基础上再享85折，还有一个神秘大礼，满5000可抽49999赢超级免单。活动更多信息请致电400-818-0096，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可到店领取大牌乳胶卷等礼品一份，赶快行动吧！400-818-0096。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正在收听到的是 小鹏汽车音乐时刻， 小鹏汽车音乐时刻。 静瑜，我在高速路上有点困，但这一刻也不能放松，还得跟车呢。 看你这么苦闷，换个小鹏吧。NGP 自动导航辅助驾驶在高精地图覆盖的多数高速公路还有部分的城市快速路都可以监测实时路况，自动提前完成变道并且进出匝道，助你轻松应对各种路况，安全到达目的地。 这么好啊，行，那我先导个航过来，你开，我就负责逛吃逛吃。 短途堵车也可以交给小鹏啊，你就安心看看一会儿去哪吃吧。 小鹏汽车，更懂中国的智能汽车。现持标客户到店可获100元，试驾可获200元京东卡，购车可享定金5000抵10000，置换客户至高享2.2万元置换补贴。详询小鹏汽车北京地区门店。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也来了，请问小鹏汽车的智能辅助驾驶全称是什么？把答案、姓名和手机号码发送到微信号“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有机会获得由小鹏汽车提供的精美礼品。来答题的时间，让我们听一首歌曲，坐上小鹏，惬意的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不在乎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灵。来听蛋宝放个假。 深夜吹着风，凌晨2点钟穿西装打领带提着 notebook， 我已经下班8个钟头。4年前来台北，以为是个冒险，可是每天的生活一直重播，怎么都 如果把他的生活快转，只见他不断移动，一路上都会经过一间国小，一间加油站，一间中医诊所，一只黄金，两只吉娃娃，偶尔会认出两个明星，或装翻一杯咖啡吹干跑掉，仓促的有点好笑，仿佛被领带绑住，往前一直拉，即使他仔细检查东西，还是一直忘了，是忘了还是掉了，还是忘了还是掉了嘞？就这么在工作里跑着跑着，曾在某台行车记录 空气里成为摔倒，歌稍微暂停就吃饱了，继续前往下一关，到傍晚慢慢慢下来才能再思考了。问他最近怎样，回答还是就那样啊，反正他出社会也没法再怕宿舍退，明天休假想说在外面再多混一下，不然回家也是孤独的暗重新整理。他好像 就这么轻松甚至有点随便的来场约会吧，让我们手牵着手不用分享秘密乱唱着歌巴巴拉巴哈，就这么放松甚至有点放纵的让自己放个假，用你的想象力跟我旅行。 他又过了一个路口，又过了一个路口，又过了一个圆环，又过了一个圆环，又过了一座高架桥，又过了一座高架桥，又过了一处地下道，又过了一处地下道，又过了一个路口，又过了一个路口，又过了一个圆环，又过了一个圆环，又过了一座高架桥，又过了一座高架桥，又过了一处地下道，又过了一处地下道。又过了一天，然后又过了每天，同样的地点，每分每秒都跨过以前，跨过的突发状况渐渐变成了历练。他已经习惯遇到镜子就练习笑脸，走出洗手间他首先打开超量湿纸巾，在生活中这逗点算是快乐的事情。听着旁边问讲说要换台 Wish 比较有希望，在这间操场他们快速喝着便当， 就这么轻松甚至有点随便的来场约会吧，让我们手牵着手不用分享秘密乱唱着歌巴巴拉巴哈，就这么放纵甚至有点放纵的让自己放个假，哦哦，用你的想象力跟我旅行，就这么轻松甚至有点随便的来场约会吧，让我们手牵着手不用分享秘密乱唱着歌巴巴拉巴哈，就这么放松甚至有点放纵的让自己放个假，哦，用你的想象力跟我旅行。 又过了一个路口，又过了一个路口，又过了一个圆环，又过了一个圆环，又过了一座高架桥，又过了一座高架桥，又过了一处地下道，又过了一处地下道，又过了一个路口，又过了一个路口，又过了一个圆环，又过了一个圆环，又过了一座高架桥，又过了一座高架桥，又过了一处地下道。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蛋宝带来的《放个假》，悠悠时光，轻松惬意。也到了我们公布答案的时间了，答案是 NGP 自动导航辅助驾驶，你答对了吗？ 小鹏汽车 NGP 自动导航辅助驾驶，高精地图监测实时路况，让长短途驾驶更舒适轻松。现购车可享定金5000抵10000，置换至高2.2万元补贴，详询小鹏汽车北京地区门店。 北京时间7:50，你有没有又过了一个路口，又过了一个圆环，又过了一个高架桥，又过了一座地下道？哇，我太棒了！ 你 怎么了？ 你哪儿棒？ 我把他们的歌词记得这么清楚 啊！啊，对对对，是的，就大家主要是大家没有看到这个视频直播，或者没有看到你现在的样子。 我一直在跟着节奏动。 对啊，你是这个无穷动的感觉。不过刚才静瑜说了，准备这周四跟我们 battle 一下。我说这样，这周呢，我们的这个金主爸爸放的比较多，我们改周，咱俩再战这首歌曲，好不好？ 但是我想要证明的，我的记忆力特别好，不仅仅是可以记住歌词，我还记住了小鹏汽车的 NGP 自动导航辅助驾驶系统。 NGP。智能汽车辅助驾驶系统， 不不不，是自动导航辅助、 自动导航， 就刚说完你这个、 那是我说的吗？ 我们来看一下啊，大家回复了很多的正确答案。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选择一些幸运的听众朋友来获得由我们的小鹏汽车送给大家的奖品。 好的好的好的啊，当然呢，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也很有意思哈，来推荐一部最起码看了3遍以上的电影。哎，3遍以上呢，我觉得可能是个坎儿。上了这个遍数的，说明你对他非常非常喜欢，同时呢，你觉得也肯定可以推荐给其他人了，对不对哈？ 哎，没错，很多朋友都过来跟我们推荐了很多自己青春时代看的电影。 嗯， 比如说用户6444ZR 他说，最近我特别喜欢重看青春电影，左耳啊这些的。然后当时看的时候觉得说啊，演员可能演技还蛮青涩的，现在看觉得真不错。 是，哎，但是我呢可能跟这个用户1128有点像，他说呢，像比如说《两杆大烟枪》，盖里奇的神作，每次看到这种都会感叹神作神作神作。 是， 就有些影史当中比较好的电影呢，你可能去看一下，为什么别人对他评价这么高？大家的评分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哈。 李玲提到了贾樟柯的 《山河故人》。 嗯，好看。 这部电影虽然时间非常长，但是我也看了三遍以上，每次看的时候都有特别复杂的这种心绪。嗯， 对。哎，我给大家稍微推荐一部，倒不是说三遍以上的电影哈。 嗯， 最近那部《怒火》其实还挺好看的哈。 啊，就正在上映。 正在上映的是谢霆锋和这个甄子丹来主演的那部电影，主要是陈木胜导演的最后一部电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 嗯，草根也提到说，成龙大哥的电影我看过很多遍， 真的是 早期的《快餐车》《警察故事》，还有后来的《我是谁》《宝贝计划》。 嗯， 每次看完电影就一定还要再看一下这个拍摄的花絮。 那个 NG 啊，对，这是成龙大哥电影的当中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桥段，就是每次都会把他所有的 NG 场面给你拍一遍啊，你就会感慨，他真的是用命来拍电影的这样一个人哈。 今天聊到电影，大家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推荐一部你至少看过三遍以上的电影吧。

成功卫冕。 他向两边的观众致意。 肯尼亚选手2776号，埃里乌德，基普乔格夺冠，2小时08分38秒，把他里约奥运会的成绩又提高了6秒钟，真是了不起的选手。 基普乔格完成了奥运会马拉松赛事的卫冕，而今天我们的早安快报 Running Time 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位马拉松历史上的 YYDS， 跟着月月鸟一起去感受一下基普乔格这位伟大的马拉松全民偶像。从2004年的雅典到2020年的东京，基普乔格参加过4届奥运会，一共取得了2金一银一铜的骄人战绩。而这届奥运会对于36岁的他来说，也是他在奥运会当中的谢幕之战了。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再一次在闭幕式当中去领取金牌。而在8月8号的比赛当中，基普乔格也显示出了强大的自信和能力。刚刚过了 30.6 公里，他就突然开始提速，把这场奥运会马拉松变成了他一个人的马拉松。他一个人遥遥领先，展示出了绝对的王者统治力。基普乔格的马拉松生涯可谓是无限辉煌，堪称传奇。15场比赛获得了13项冠军，被称为马拉松之王，地球上耐力最强的男人。2019年的10月，在一场非正式的比赛当中，他以1小时59分40秒的成绩跑完了全马，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马拉松破二的人。不难看出，基普乔格是一个融自律、勤奋、谦逊、天赋于一身，早已将跑步视为自己的生活的人。他带给我们的不仅是马拉松界的自律，更是生活当中的不屈不挠、勇于奉献、克制欲望，从而成就真正自我的故事。那么他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明天我们再来继续讲下去。在跑步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一位精神偶像，用他的动力来带我们一起去跑起来。而在 Shawn Mendes 的 Stitches 当中，你也可以找到马拉松的乐趣。 I thought that I've been hurt before, but no one's ever left me quite this sore. Your words cut deeper than a knife. Now I need someone to breathe me back to lifeGot a feeling that I'm going under, but I know that I'll make it out alive if I quit calling you my lover and move on. You watch me bleeding till I can't breathe, shaking, falling onto my knees, and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es, I'll be needing stitches, tripping over myself.I'm all drawn to a flame. Oh, you lured me in, I couldn't sense the pain. Your bitter heart cold to the touch. Now I'm gonna reap what I sow. I'm left seeing red on my own. Got a feeling that I'm going underBut I know that I'll make it out alive if I quit calling you my lover and move on. You watch me bleeding till I can't breathe, shaking, falling onto my knees, and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es, I'll be needing stitches, tripping over myself.Gotta get you out of my head. Needle in the bed, gonna wind up dead. Needle in the bed, gotta get you out of my head. Needle in the bed, gonna wind up dead. Needle in the bed, gotta get you out of my head.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8:08，这里是把早安快跑变成了早安快跑的故事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故事的讲述者郭鹏。 我刚看到大家的评论，真的是笑坏了。小耳朵怎么这么有才呢？说这是早安快跑变成了早安快跑的故事。 对啊，就是给大家讲讲那些跑步人的人生，和他们的故事，对不对？ 哎，但确实啊，像撒哈拉暴雨提到了肯尼亚的高光时刻。 对， 很多朋友说听着我们的早安快跑，仿佛又回到了上个星期在追奥运时候的那种紧张的心情。 哎，是了。然后刚才静云跟我说你，哎，你看你变成故事了。我说咋？ 对， 你还指望我跑不成？ 我一下竟无语凝噎。后来仔细一想，难道不应该你跑吗？ 不，我的意思是刚刚过了奥运，大家先看看大神们是怎么跑的啊。昨天选择一些短跑，今天呢选择是一个这个中长跑，明天呢可能是800米、400米。这周过了以后，我开始跑，这样才有一个过渡的过程嘛。 我不怎么关心你跑不跑，因为你也不会真的跑。我还是来关心一下，今天我们要到跟大家聊点什么？来，上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电影作为艺术当中的一大门类，一直为世人津津乐道，而一部好的影片能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精神上的愉悦，还有心灵当中的慰藉，甚至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一部影片能催人奋进，能引人深思，能让人才思泉涌。 哎呀，这还是这个有才的大佐吗？真的是太有文化了。 那今天就来聊一聊，推荐一部至少看过3遍以上的电影都有哪些呢？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些你至少看过3遍以上的电影吧。 大佐现在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组当中啊，越来越学会自卖自夸了。这还是那个有才的大佐吗？ 不是。 不是啥， 不是那个有才华的大佐。 你这个人，你作为你能不能给这个大佐多点鼓励啊？ 就给鼓励了，但是今天做成这个样子，真的是没有想到。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电影啊，跟我们分享一下，推荐一部你至少看过3部以上的电影。 是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已经收到大家很多的回复了。莫彻商提到了一个很多人都点到的电影， 是什么？ 《寂静之地》啊。他说第一次是因为参加线下的观影会，因为没有票根，哎，我有收集票根的习惯，所以我就专门去二刷了一次，为了把这个票根留下来， 就为了拿票根啊。 然后我女朋友也特别喜欢看，所以我又陪她再三刷了一次。这部电影让我了解了一个新的电影的视角，让你不得不安静下来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性的善恶也得到了极致的体现，挺不错的一个拍摄角度。 有道理啊。但是呢，也有一些真的算是合家欢的电影。鱼缸之烟火说，音乐之声呀，觉得恩刷，小的时候家人带我看，现在我带娃看，全家恩刷的电影。如果你把音乐之声从头到尾，就是从他那个年代到现在算的话，那就应该不是几代了，是好几代的人呢啊。 还有像利落心田提到了《歌舞青春》，至今电脑里还存着，时不时就要翻出来看一看。 你昨天说到《歌舞青春》的时候，是你青春的时候，你知道我昨天为什么无语吗？那是我大学。就是忽然感觉跟大家的青春好像并没有什么关系，你知道吧？ 接下来这首歌应该跟很多小朋友的青春有关系。今天我们大部分的歌都特别的闹腾啊，然后呢节奏感特别的强，希望这首歌曲可以把大家带到一个沉醉其中享受电影美好世界的感觉。来自周深的《大鱼》。 时间的绳索。 收听到的是支付宝便民音乐时刻，音乐时刻。速度，速度，这速度真快啊！ 郭PD干啥呢？奥运百米飞人大战开始了吗？ 哎呀，不是，我这刚刚看了一个保险，上线不到两周，参保人数就突破了80万，平均每秒都有超过一人参保，这也太快了。 保险参保都这么踊跃啊？为啥啊？ 这个保险叫北京普惠健康保，官方指导不仅参保门槛低，对年龄、健康状况都没有要求，同时还覆盖国内外100种特药，对中老年人、亚健康人群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据说60%以上参保的人都是给家人买的呢。 哎呀，这么好，那我看很合适给爸妈买呀。 是的，我正准备给自己和爸妈都买上呢。195元最高保300万，可以作为医保的重要补充，感觉挺好的。 问题来了，在哪儿投保呢？ 上指定参保平台支付宝搜北京普惠健康保，医保的保，就可以给爸妈一键投保了。快去吧，我看飞人大战去喽。 那运动像不像冰淇淋？夹紧你手指就是夹心饼，一口口好过瘾啊！你说金刚轻轻的喊上音，吹起贝壳都会夹得紧紧。浪花是彩虹星星 ，AB AB 未必游戏，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什么都可以，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谁造谣你和彩虹金刚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脸两颗弯弯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的他都会带你到达。学学金莲花吹喇叭的苦心，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一字字招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宝藏在等你找寻，宝藏在等你找寻，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是否就接受邀请 baby baby你最想哪里去？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谁造谣你和彩虹金刚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每天都为啥盖被子，等地球睡着也依然准时，繁星是千万灯泡开关全打开。 北京时间8:17，一首非常好听的《彩虹金刚》。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 大家有没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没有关注啊，赶快关注起来了，因为今天我们的早秀家族微电影早秀观察已经推送到您的手机当中，请注意查收。 静瑜已经憋了15分钟了，你知道吧？就是八点整推送出来的时候呢，他就在催促我，你那有没有收到？8:02我收到以后，我说现在播，他说不，一定一会儿呢，等金主爸爸这条广告播完以后，我们再全力推出，对不对啊？ 是，我们的支付宝音乐时刻已经为大家介绍了最近超火的北京普惠健康宝。那么详细的一些内容信息，包括我们早秀家族的一个微电影，都已经在推送当中了，赶快查看一下。 哎， 我们也期待着大家的一个观后感啊。有没有看3遍以上？ 三遍以上， 必须给我看3遍以上。 这个如果看完3遍以上，一定要推荐啊！欢迎大家点赞。支持与转发3连，好不好？ 但我自己确实是看了3遍以上啊。今天来问问大家，你看过3遍以上的电影？子琪提到了说，《斯巴达300勇士》《罪恶之城》这种另类风格的漫改电影，我看得特别过瘾。我看了不止3遍以上了。 是斯巴达那个300勇士，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你说这个很写实吧？然后，但他感觉有点奇幻。你说这很奇幻吧，但感觉它里面又有血有肉的。最后后来才发现，哦，原来是漫画改的电影哈，就不太奇怪了。但是呢，这个 Brooko 说我俗气了，《大话西游》我看了不止3遍，《逃学威龙》是 N 遍，周星驰的影片呢，基本都是好几遍。原来呢，后来发现就是可能他比较喜欢这个类型的电影哈。 还有像大家有看到一些比较小众的电影，水生提到的说，《霍顿与无名氏》是一部动画片，主角是一头想象力丰富的大象，拯救住在一粒灰尘上的无名镇。喜欢这部电影的原因呢，是因为它特别符合我小时候的想象，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哇，这个意境就是扑面而来这种氛围感哈。用户1840说呢，没有说这个华仔的《无间道》吗？通过人物之间的对话、神情、心理的传达，给了观众一种更加深入的观感和感受。故事当中每个人都极具特色哈，所以呢，你看，比如说像韩坤的心狠手辣，黄警官的铁汉柔情，傻强的傻和认真，以及阿仁的自我迷失等等，怎么没有人提呢？这个没有人提，估计有的时候就是属于那种大热，但是反而大家可能提的比较少吧。《无间道》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电影，好到他的改编版本都得了奥斯卡，对吧？ 是的，子琪提到了说，漫威系列的我看了3部以上的有《雷神3》《复联3》《复联4》，把神话、科幻、超级英雄元素结合的最好的三部电影，有搞笑的部分，也有催泪的部分，看完之后还是会让人回味。 对，刚才你放的这个大鱼嘛，是不是？然后呢，生如夏花说非常喜欢这个电影，今年还特地去了一趟福建的土楼，一个一个去的，在土楼里面住了一夜，然后呢，听着周身的大鱼坐在土楼上仰望星河，喝着土楼独有的这个红美人茶，远离都市一种惬意的感觉啊。 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推荐一部你至少看过3遍以上的电影吧。 多点多点再多点， 你这碎碎念什么呢？ 中国银行正在多点搞活动呢，最高立减20元， 这个羊毛得薅啊，怎么参加？ 现在起到12月，在多点 APP 或多点全国商家购物，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结账，可享受满30元立减9到20元，每月都能享受一次，先到先得，明满为止。 还等什么？快拿手机下单去！详询中国银行95566。 一道保养公里数， 上班太累，休息珍贵，周末我只想躺平。 元宝直销车险代办保养服务 ，YYDS 专人上门接车，保养 4S 店由你自选，保养全程监督，保养完毕即刻送还。这么好的服务你还不知道吗？ 保养还能代办，真是太好了！一来一回再加上保养时间，至少省下大半天。 还不快去投保？元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Dip,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十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出炉喽！今天早安热流行一出炉，这个静鱼在我旁边就说了一句：“你最爱的凤凰传奇来了。”啥时候是我最爱的？明明是咱们俩最爱的，好吗？ 我们两个有一个魂名叫做“早秀凤凰传奇”，是大家给取的啊。主要是以我主要打 vocal， 然后你在旁边划水，就很像这个凤凰传奇的配置。但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呢，凤凰传奇推出了全新的单曲《西爱富》，林花呢依然是清亮的嗓音，但曾毅有了大段的唱词， 他有低音念唱。这都不是那种 rap 了啊，是低音念唱，共同诠释出了一场呢这个荒漠之上的西游大梦，同时呢在风格当中呢做出了比较大的转变，充满了废土风格和未来的元素啊。废土风格这么一说我就非常期待了，是怎么样一种废土？ 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新歌《西爱富》，然后看看要不要把它纳入到我们周四 K 歌 battle 的曲目当中。 OK， 各位早秀的乐评人们，大家可以上线了啊，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凤凰传奇·西爱富》。 花美月夜笙歌，日升月落难看破，一曲又为谁唱和？沉默寻兮本色，从今而后如消落，怎惧苍天在地。城沙的楼阁，至少还能并肩着，绝处有知己难得。烈心如风，眼如火，一生漂泊算什么？胜负劝尽我，不服就要去打破。 何必在意那结果，不沉默。 所以解开如何如何，若有很多难算结果，是谁要为人成为鬼，无畏无畏抗战无惧。 好像不太适合我们俩，因为这个废土风的风格啊比较费嗓子。我发现了这个曾毅刚才一直说的 对，就是压着这个声音。我们的早秀乐评人也上线了，觉得你们俩唱一下还挺好的，我们俩学这个歌有点费劲啊。 有点费劲啊，不过呢能够看得出来凤凰传奇这个想转型的那种努力跟转变，而且制作的我觉得编曲还编得挺大气的哈。 对，不过刚刚的这首歌曲确实风格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很多人还是不太喜欢跟接受的一个状态，因为确实是算是一种创新嘛。 对， 那接下来一首清新的小情歌马上就奉上了，这是最近我一直在追的一部剧《你是我的荣耀》。哎呀，你知道生活太苦但你超甜的感觉。 哎呦， 小甜剧就需要听这样的歌啊。 是 拉拉徐佳莹带来的光阴独白。 好，我们来感受一下来自于拉拉徐佳莹营造的属于静瑜的光阴独白。 我梦过星光前一宿，白色衬衫抚琴手肩头，我看过流年雨扶着天长地久，繁华路口，阑珊灯火下蓦然回首，爱过你，望着星空安静的眼眸，也爱过你心中的宇宙。啊哦，时间不停留，记着遗憾珍藏的夜昼，风经过高楼，已无人等候。向星空尽头蓦然回首，我在那一条星河漂流，遥望着那一颗星是你的眼眸，触不可及璀璨的自由。光阴如挽留，好像是过境迁的春秋，轻松自由，我倾听岁月温柔。 这样的一首《光阴独白》，不能吃肉的丸子说，你是我的荣耀，我还可以再刷两遍，真的太甜了。今天让你刷的是电影，不是电视剧。 是，今天大家刚才已经开始把一些电视剧放上来了，比如说什么这个越狱啊之类的啊。 没有，最强的是刚刚我们说的，像《山河故人》不是比较长嘛？说刷了三遍，真的还挺辛苦的。 对。 然后有朋友上来说，电影刷三遍算什么？我把《甄嬛传》刷了三遍，我算了这个时间得半个月吧。 不止吧，《甄嬛传》得有70多集吧？ 对呀、啊，不眠不休的看嘛。 哦，对对对对，那差不多差不多。哎呦妈呀，就是大家的这种观剧热情或者观影热情，确实还是很厉害的哈。 嗯。 不过呢，今天给我们推荐到的刷3遍以上的电影，每个人基本都还是有自己比较独特的喜爱它的理由在里面的哈。 是，像用户1840IG说到《泰坦尼克号》，我就记得里面经典的台词。嗯，Rose， 赢到这张船票是我一生当中最幸运的事情，他把我带到了你的身边，我感到很欣慰，你必须要答应我，一定要活下去，绝不放弃，无论发生什么，无论希望有多么的渺茫。 哎，我的这个鸡皮疙瘩已经开始起来了哈，我还以为你会说那个什么 You jump my jump 之类的，结果你念了大段的台词，还挺好的。 这是我们的听友发过来的，你就看看了多少遍这个台词才能够深深的记在脑海里。 是，子琪说呢，这个 La La Land 音乐剧情男女主角的颜值演技都在线，应该是我歌舞青春之后最喜欢的歌舞片了，啊！但是我觉得《La La Land》他的导演的这个，除了这部作品以外呢，之前的《爆裂鼓手》，我是看了不止3遍，而且我经常喜欢给人安利啊！我觉得 是， 我就觉得他怎么能把这种东西，就是细节拍到一种就是跟人生、跟自己较劲、跟自己比赛的这种感觉啊，这种高度，而且就是还算是一部爽片。看完以后还觉得这种通体淋漓那种大汗的感觉。 没错 ，SN 提到20多岁我在西班牙留学的时候，经常晚上单刷《2046》《霸王别姬》还有《黑天鹅》，哇，都是非常经典的影片。 嗯， 真的是大半夜一个人刷，大概看的就是一种寂寞吧。 嗯， 30出头的时候喜欢刷《钢琴师》《狂怒》《集结号》， 嗯， 刷的大概就是战争当中的人性与纠结。 是是是，《钢琴师》超级好看，而且我觉得他刚才说那个体验很有意思啊，就是他去了西班牙，看的却是王家卫啊， 嗯， 而我在北京看的却是午夜的巴塞罗那。 所以呢，电影就是一种交互时空的感受，也跨越了国界，因为人性当中这种共通的美好，或者说人性当中的一种本质，让我们达到了一种共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部音乐传记电影的主题曲，当时很喜欢这首歌，来自 Adam Levine 的 Lost Stars， 来自电影，这个电影有很多的就是翻译的方式哈，就是叫 Begin Again， 就是一歌声什么什么，我大概忘了， 搜一下，这个也不好直译。 Just a boy caught up in dreams and fantasies. Please see me reaching out for someone I can't see. Take my hand, let's see when we wake up tomorrow.Best laid plans, sometimes it's just a one-night stand. I'll be damned, Cupid's demanding back his arrow. So let's get drunk on our Tuesday. God, tell us the reason we're just wasted on the young. It's hunting season and the lambs are on the run, searching for meaning, but are we all lost stars, trying to light up the dark, who are we, just a speck of dust within the galaxy, whoa, is me. 年上映的一部电影，有很多翻译的名字，歌曲改变人生，一切从音乐开始，再次出发至纽约遇见你。 嗯， 但是我觉得他的主演阵容真的太神仙了，我的女神凯拉奈特利，还有马克鲁法洛、Adam Levine 啊，刚刚的这首歌曲，包括剧中的很多的插曲，都长期在我的单曲循环的那个歌单里面。 嗯，这个跟你那个午夜情歌的歌单放一起吗？ 不，这两个歌单，我有很多歌单。 完了，我觉得你要不出一期这个推送来说一下你的午夜情歌的歌单的话，我们小耳朵不会放过你啊。 现在就有一期推送，大家先看一看。 嗯， 早秀家族倾力奉出的小剧场，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没有关注的赶快关注一下，已经关注的查看一下最新的一条推送。 嗯， 早秀观察这档节目今天正式上线了。 是，有好多朋友说你们拍广告都拍得这么认真，另外有人说，嗯，哎，果然早秀的主持人正经不过三秒 啊， 在里面都有呈现，好不好啊？ 你看我们这边在观察，另外的一档真人秀也在观察，浙江卫视的美食交友类真人秀请吃饭的姐姐最近迎来了首播。 嗯， 这个节目呢是全面展现当代年轻人生活技能还有生活方式的节目。 是， 即请吃饭的姐姐跟生活技能结合在一起，就知道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怎么做饭。 是，在首期节目的开头呢，蔡少芬便自称是最懂年轻人的想法，打包票表示餐厅开业一定会受到年轻人的喜欢。而在这个节目当中呢，高质量尤物大庆油田作为一首期待的这个特邀嘉宾，同蔡少芬、朱茵和陈法蓉、红心四位姐姐一同品尝了一下特色美食哈。 嗯，人家说的这个高质量尤物是田一鸣， 嗯， 是首期的特邀嘉宾。这一次呢，也展现了他作为清爽青年的一面。姐姐们一起请你吃饭，你敢吃吗？ 那我们有啥不敢的？ 姐姐们气场强大哦。 没事，我只吃，你们负责聊天，啊， 埋头苦吃是吗？ 啊， X Sister Ladyland。我想我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想。 Ladyland 来自于 X-Sister。 静于我要收获我刚才的话，如果有这么一群姐姐们在我面前 吃饭吗？ 又唱又跳的，我就这个饭确实吃不下去了，你知道吗？ 我请你吃，我请你吃。 好吓人啊。 今天来到早音乐秀，我们跟大家聊了一路哈，大家看过的很多遍的电影至少看过三遍以上，很多朋友都发过来了 N 刷，证明已经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 对， 和风 Say Hi 提到了说小鞋子还有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特别想推荐给大家。小鞋子里面哥哥跑步时的呼吸声总是会想起当时的背景音乐，宁静的海的音乐也非常的好听。 是，就你会发现大家的喜欢的电影呢，确实你会有这种观感去准备再去刷一下哈。但神州呢是说到了霸王别姬、指环王这种三个多小时的话，我很少能够完整的再去刷一遍，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但我觉得可能这种片吧不太适合短期再刷。但是呢你 隔一段时间再看， 经久的你再去看一遍可能会感受完全 不同的 体 会。哎，就像刚刚提到山河故人， 对， 我看完了之后也是隔了大概两三年的时间又看了一遍。就是还是那种心酸的感觉，但感受又不一样了。 是， 浩桑提到说我来聊一个没有那么有年代感的国产电影吧。想分享一下飞驰人生。哇，作为一个80后，我真的非常吃韩寒的套路。沈腾演绎的人物状态也非常棒，既有非开心麻花的风格，但是气质独特的喜剧氛围，居然还又因为剧情不自觉地朝着燃的方向去走了。相信每一个心中有梦或者有过梦的打工人都会有感触吧。另外呢，这也是一部很少见的没有反派的电影， 哎，有道理。 即便是沈腾角色的对手也表现得非常的令人尊重。 对，哎，真的是哈。但是也有人呢就是喜欢看特效，比如说像圣黑猫萨玛说，灾难片有没有人喜欢看？2012我是看了好几遍，特别当年呢买了新的大电视，就在当年的话哈，这个46寸算是一个效果非常震撼了。结果当时他们家换了55寸嘛，他说他当时那个黄石火山爆发的时候，他自己在那儿就震撼了好久。我觉得你应该是把这个2012的灾难片当成纪录片看了吧， 就是以为是现实会发生的情景啊， 不停的来回重新看啊。 MM 刚刚给我们发过来一条信息，就写了五个字：志明与春娇。这是我今天放的第一首歌曲， 是 也是我的答案。 感觉是一个大回环的感觉哈。 哎，是的，从开头到结尾，我们又做了一个连接。今天在上班路上跟大家聊。聊了聊大家看过很多遍的电影，有小的时候看过长大又重新刷的，也有短期觉得它太好看然后一口气刷好几遍的啊。但我觉得多亏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了电影，给予我们平凡生活当中很多精神上的支撑，也看到那么多的演员他们去替我们过着不一样的人生，好像跟着他们又重新走了一遍。 你这么说的话，我忽然觉得刚才那个小广告当中我也演了一下别人的人生。别人的啊， 就是你的。 我还没有退休。 早秀郭某鹏的故事。大家可以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看一看。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准备的是来自单依纯的给电影人的情书， 原唱是蔡琴的歌曲啊。不过单依纯呢唱出了另外一种味道哈。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上次有一个电影人跟我说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他泪流满面，他说他们每次聚会的时候结尾都会放一下这首歌曲。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电影人在给我们造梦的同时，他们自己也希望把梦想继续播撒下去哈。 谢谢大家今天的回复，这里是早安音乐秀，接下来是汽车音乐会，明天再见了。 明天再见喽，拜拜。 多少人爱你留荧幕的风采，多少人爱你是独立的姿态，你永远的童真，赤子的期待，孤芳自赏的无奈，谁明白你细心隐藏的悲哀，谁了解你褪色脸上的缅怀，你天衣无缝的潇洒，心底的害怕慢慢渗出了苍白，你苦苦的追求永恒，生活却颠簸无常遗憾，你傻傻的追求完美，却一直给误会，给伤害，给放弃，给责备，何悲何爱，何必去愁与苦，何必相骂恨与爱，人间不过是你寄身之处，银河里才是你灵魂的徜徉地，人间不过是你无心的梦，偶然留下的梦，终是梦，一生外身做一辆四灯。